情人将那首原诗一句句念 来自我哋清晨赏你节目，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来自静婷嘅一首叫做《问白云》啦。时间5:02啊，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清晨，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天气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都是属于高，雾里玫瑰分离， 玫瑰雾里难辨远近，风雨缘分，雾到心事更是迷离，再让我迷困。 迷迷雾雾嘅时候，有时可能系喺湿嘅天气里边，或者春天嘅时候就会啦。咁而家已经系夏天啦，正式系夏天嘅来临。寻日就已经系立夏啦。刚刚我哋听嘅系芬妮嘅一首歌，来自香港电台嘅一套广播剧，歌曲叫做《雾里玫瑰》。他们两个的合作比较少，可能在有些演唱会的时候做一些嘉宾有录过。陈浩德、梁雁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千串相思，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里。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 我见到你全部都是你的 fans， 有我的 fans 在这里啊。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千串相思，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 在陈浩德的演唱会里面有这首歌是合作过的了，就是陈浩德和梁雁玲的作品《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因为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通常呢都不会是一个那么寡多的嘉宾出现的时候呢，那么画面上又好看一点，听的歌也都 阔很多。刚才的点就来自是揀选了在陈浩德是专系同人合拍的一张的唱片，里面有不同的拍档，都是大家都是熟悉的，当年都是红的歌手，包括有芬妮啦，有方依琪啦，吴向伦啦，舒雅仲啦，廖小璇，同埋刚刚的梁雁玲啊。 自日本歌的这首呢，当年呢都是横极一时，有很多人都唱过，当然表表姐呢就是郑少秋和她两个妹妹啦。不过这次揀来的呢就是郑锦昌当年和殷秀儿合作《天涯顾客》。 夜静更深对落雨，落雨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夜暗盼望，笑对落雨，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畅团聚愉快，温暖处落也洋洋。远处里阻隔千里白云漫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阵秋风送流浪，落月光车辆，人去天涯瓶中漂流，何处有岸，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落月，月光光照地躺上，照着欢畅孩儿父母，温暖处落也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荡，冷飘过这风霜，冷落痛心碎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深秋陪念家乡最断肠。 是啦，刚刚听的这首版本呢，就是来自殷秀儿和郑锦昌合作的《天涯顾客》。这首歌原唱呢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作曲的呢就是 Eric Kwok， 即这排都有做主持的郭伟良。 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 佢唱翻。 甜蜜中不再畏高。 同佢太太。 这样跟你荡来荡去。 叶佩文。 无畏无惧。 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 这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 写嘅曲林夕嘅词，当年系陈奕迅都唱到佢好红啊！幸福摩天轮头先嘅版本咧，就系幕后系人物 Eric Kwok 同叶佩文，之前咧都系一位歌手嚟嘅。咁啊，结咗婚之后咧，女嘅就退居啦，专心做家庭主妇；男嘅继续喺呢个乐坛咧发展啊。仲有三分钟到清晨五点半啊，而家温度23度。同你暂别，雷安娜，谭咏麟。 自我初初结识你，就觉心中温暖。可惜今天终要分离，心感悲与爱。 自我初初结识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一宗尸体发现案，一名56岁男子倒毙喺旅游巴内。警方昨晚接获事主的同事报案，指发现事主倒卧在旅游巴内的司机位。当时旅游巴泊在长沙湾呈祥道近明爱医院，警员到场证实事主已经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外，警方正调查一宗非礼案，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涉嫌在轻铁车厢非礼一名15岁女学生。警方星期二接获报案，指女事主翻学途中在屯门区一列轻铁车厢内被一名陌生男子非礼，住校社工得悉后报警。屯门警区非常重视案件，深入调查后，寻日在屯门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警方正调查一宗涉嫌使用警员伪造身份证和睇医生后不俾钱的案件。拘捕一名29岁男子，警方上个月12号接获一间诊所职员报案，只有人接受医疗服务后未有付款离去。重案组调查后，怀疑有人去年8月起使用伪造身份证在尖沙咀一间诊所登记，而伪造身份证的资料属于一名警员。警方星期二在黄大仙拘捕一名男子，在他的身上和车内检获20张属于他人的身份证，以及印有该名警员个人资料的医疗报告。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属阴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已经撤销将荃威花园 R 座列为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宣告。此外，政府星期二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月21号至到本月4号期间曾经身处荃威花园 R 座超过2个钟，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时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今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荃威花园 R 座一名菲佣早前确诊感染变种新型肺炎，全栋大厦居民已经撤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强制检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30点，上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67点，上升2.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日元109.22，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7，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44美元，卖出1786.9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3-0-6-2-4-7-0-0， 咪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现在到6月14号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2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 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即係好輕鬆，好多笑談嘅，佢乜嘢佢都講，即係同我哋講笑啦。佢人哋提起鄧炳文，梗係認為鄧炳文好老嘅。佢話我18歲就做正印花旦啦，做咗咁耐唔係好老咯。佢實質我真係唔好老嘅啫。 今個星期六下晝四點，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碧海雲天念卓符主持，阮兆輝、梁之傑請嚟唱家何家光分享佢心目中嘅大碧姐。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啊，而家夏天啦吓，即系啱啱立夏啦。咁开始呢个夏天里边咧，即系日长夜短啦。即系朝头早咧就早少少天光。咁有啲人咧就有阳光之下咧，就未必好咁猛烈啦吓。总之有啲光渗入嚟嘅时候咧，咁又可以撑醒咗自己啦吓，自然醒。咁啊，但系话啫，好多时咧就睇呢个人醒唔醒瞓啊。有啲人咧可能少少依郁都醒，有啲咧就算你点样打锣打鼓咧都唔醒嘅，真系啊闹钟闹好几个咧都唔醒嘅。咁呢情况其实咧真系有少少危险，因为如果有啲咩事发生咧，你就唔知啦吓。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喺呢个状态当中嘅，我都系比较醒瞓嘅人。不过好似近来咧都系唔系咁醒瞓啦，唔知系咪可能系个人攰啲嘅时候咧，攰嘅时候咧就会沉睡当中咧就。又不是那麼容易醒，不過就會突然又扎醒。通常我覺得突然扎醒呢，第一時間我就是我是不是應該上班呢？是睡醒覺的，真的就是我在我來說睡醒覺就會上班的嘛，摸黑的嘛出去。那麼如果看在外面的時候，因為黑蒙蒙的時候就死了，怎麼我還會在這裡呢？就是這個都會是有少少的緊張啊，啲壓力嘅，成日都係覺得電台嘅工作咧，你如果係唔係準時翻到嚟嘅時候咧，就弊家伙啦嚇。咁呢一個嘅情況，我諗係到我第日真係離開呢個工作啦，唔需要翻工嘅時候咧，冇壓力咧，就完完全全可以即係放鬆曬。現時嚟講咧都有嘅，不過我又覺得又唔係話好辛苦嘅，係有呢個壓力嘅時候咧，先可以一路去推動自己啊嘛。5:38，早晨。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够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 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陈奕迅的《岁月如歌》，来自《冲上云霄》电视剧的歌曲。如果去旅行的期间呢，就是睡觉了，就当然会安心一点了。睡得几晏都好，第二天不用挂着起身翻工，心理压力就会松很多。旅行几时才有去呢？在这个疫情之下，经常都听见、旅游气泡哪里哪里呢，就是是不是可以尝试、样。而香港和新加坡都一直是在讲这件事了。就早前宣布了，就说在这个月的26号就会启动这个旅游气泡。但是新加坡的疫情反弹，近期接近一半的个案涉及这个变种病毒。新加坡联合领导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教育部长就说，当局都监察着这个疫情的发展，审视和评估旅游气泡安排会不会有什么改动，也都会跟特区政府保持联络的。咁我哋香港嘅旅游事务处都回复，就系一路咧都会系同新加坡政府保持沟通啊，亦都密切留意喺26号呢个月嘅26号启航之前，两地嘅疫情发展系点，系点样样嘅？记得初就系喺早期少少嘅时候咧，都话有旅游气泡，点知跟住咧就嚟个唔知第几波噶啦，咁就停顿咗。咁而家若干时候之后又嚟一次嘅时候，又会唔会又节外生枝咧？睇嚟我哋想飞出去、飞上天空嘅嗰个机会，都系要受下波折，系咪啦？人生如此啦，人生嘅路都系咁样，崎崎岖岖，慢慢行下行下，希望行出康庄大道，真系拨开云雾见青天。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想想你，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自从这套戏出现了都成差不多十年时间，应该印象中那时掀起热潮，也都是成为很多人的一些的可能是会有回忆某一些的片段，想起以往点点的时候，我们以前经常听人说想当年点点点，那些年之后呢，从此呢，啲人就叫那些年，那些年是可以有好多嘅一啲嘅含义。我唔使话俾你听，到底系几多年，就系那些年，咁你就意会啦，系嘛？咁而家呢个年份啦，我哋今时今日2021年啦，系5月6日，就系今天嘅日子。早晨啦，时间5:10。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4度，比起刚才是高了一度的。咁啊，相对湿度84%。今日就5月6日啦，喺过两日嘅时候咧，喺乐坛上嘅一个系举足轻重嘅人物邓丽君啊。咁啊，就系喺5月8日咧，原来数下就离开咗我哋26年啦。咁就26年啦吓。咁呢啲日子里边，见到邓丽君歌迷会嘅会员咧，仍然系大家都系喺会员之间咧。是不离不弃地都坚守喺翻呢个会员之间嗰个嘅关系啊，有时会仲搞一啲嘅活动啊，系即系不枉系佢哋系多年以前嘅时候咧，同邓丽君嗰种交情啊，即系中意一个偶像，已经唔系净一个偶像咁简单，系去到一个好似亲人嘅关系咁样。邓丽君的歌迷之一阿蔡蔡，好想听一首歌。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她的歌就是全遍世界各地很多的华人都是很喜欢听她的歌曲。她那种温柔甜美的声音都很难有第二个。很多首作品都很好听，这首是其中一首，我怎能离开你。 文采云何处飞，愿乘风拥追随，有奇缘能相聚，此意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缱绻， 歌曲是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灌录了，而后期都会再唱一个版本。这首是我怎能离开你，都应该是有另一个版本来的。看邓丽君以下这首歌也都不能不播。 歌曲都有含义啊！路边嘅野花你不要采啊！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 边的野花不要采，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我哋有林思维会讲下不同减肥方法嘅利与弊嘅第二集代餐，同埋再俾你一啲嘅忠告。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长久，咁呢个就冇可能嘅事啊！生命我哋唔可以控制佢长短，但系我哋可以系希望能够做到喺自己嘅刻意嘅制造里边嘅每一天，同自己有个交代，同朋友之间嘅相处都系好吓。呢个心情方面就但愿人长久啦。转个头六点新闻之后再见啦。 勒索软件将内部资料锁上，要挟将资料外泄，并向机构索取金钱，意图从中取利。余发昌话，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就系五月六号。农历是3月25日星期四，天气方面今天会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23度，相对湿度 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踏入五月份的开始啦，在我身边就仍然都是我们星期四的老友记啦，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都是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Sophia 你好。 Hello, 阿钱。Hello, 各位听众。 是日子都过得好快，眨下眼都来到五月头啦。 好、快、 然后就望见就嚟到暑假啦，咁嗰啲 啊。 是啊。所以我哋呢几集嘅话题呢就係俾定大家做一个係思想上去预演一下先。你如果想 keep靓你的身形呢，你要好好地听晒呢啲资料之后，然之后揀一个方法，仲要好有恒心咁去做 啊。会啊，同埋得意，我发觉呢，如果冇听过我哋讲减肥呢，其实可能有啲人呢係一世人都諗緊啲最好嘅减肥方法啦，有啲呢係可能上年完全冇諗过要减肥啦。 咁、跟住睇见身边人咁做嘅时候呢、就要做啦，特别係疫情嘅时候肥咗冇。 係啊，因为疫情又会有机会肥咗啦，另外有啲人可能近期做多啲 body check 啦，即係话睇下自己身体有冇其他状况。可能啲人话，咦，原来我上年冇胆固醇高，今年可能就要减下肥啦，咁样。咁所以可能，当然我哋成日都讲减肥啦，但系你从来冇听过我哋讲过啲方法咧，其实你继续跟咧，其实你都系要即系，虽然啲资料系唔系新资料嘅，但我哋希望每年都提一提大家，即系减肥嘅方法应该点样去处理啊。 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咧，就好多唔同嘅减肥嘅方法嘅利与弊，亦都有提出咗咧，较低碳水化合物嘅饮食咧系比较安全啲咁样 吓。系啦， 咁啊跟住其实仲有好多嘅坊间唔同嗰啲减肥方法。佢哋嘅利與弊係點咧嚇？ 咁第二樣嘢我想講咧就係升糖指數啦。咁好多時候咧，呢、這個咁嘅 term 咧，近十年八年都已經好多人認識噶啦，即係我哋叫 glycemic index 啊。咁好多當然報章雜誌咧就會講話啊，低升糖指數食物咧就會健康啲。咁因為咧佢可以幫助減肥，幫助血糖控制。咁啲人一聽到呢個所謂嘅低升糖指數咧，就覺得任何嘅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咧都係可以食嚟做減肥嘅，即係有少少誤會咗呢樣嘢。咁最經典的例子咧，就係當然某某藝人就會叫你食番薯，咁當你蒸熟咗之後咧，就將佢擺入雪櫃，煮一晚，之後拎出嚟咧就用嚟做一個減肥嘅食物啦，就係、咁樣啦。咁前一段時間仲有之前有講話咩低升糖指數澱粉煲啦，即係講緊啲飯點樣去令到佢低升糖指數啲啦，或者澱粉質減少啲啦。甚至乎再前幾年咧，我都聽過有啲人叫話哦，你將碗飯煲咗之後，將碗飯擺去雪櫃。雪过夜，或者可能雪几个钟先拎翻出嚟食咧，就可以减肥啦。咁样道理系冇错嘅，因为实验话俾我哋听，如果你将个番薯煮熟咗之后摆入雪柜雪四个钟八个钟，拎翻出嚟咧，佢影响个血糖咧，系会令到个血糖咧嗰个水平升幅咧系会缓慢啲嘅。 系 呢个真系真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唔系你其他嘢唔做。 即系又唔做运动，又可能食肥腻嘢，或者可能饮好多甜嘢之后，你净系食嗰两个番薯咧，咁就有帮助减肥咧。咁其实就要睇晒成个 whole picture， 就唔好净系睇嗰样嘢，因为我发觉好多市民都系嘅，即系可能见到营养师，哎，我已经跟咗阿边个边个话咧，将啲番薯咧摆咗入雪柜雪噶啦，点解我体重都仲系？減唔到，大家要記住咧，呢啲所謂嘅理論咧，某程度上係真嘅。但係當你去轉化做一個人日常生活習慣去實行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做嗰樣嘢咧，就可以減到肥嘅。 即係睇戲都要睇全套，你先知道劇情上文下理。 係啦，咁同埋咧，人哋做到咧就未必做到嘅。咁如果你話嗰個藝人係除咗食番薯之外，其實佢做好多嘢嘅。 係啊， 即係佢又一日跑七至八 K 啊，一間又出下啲運動啊。咁當然佢嘅目的去減肥點解？因為佢上鏡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本身都做好多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可能饮食方面特别留意啊，佢先可以做到呢个体重控制嘅效果。 所以好多时啲人嘅接收就系单一听咗一样嘢， 系啊， 就学咗嗰个单一嘅嘢咯。 系啊，咁所以咧，譬如讲夸张啲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哦，我食番薯，但系我食十个雪冻咗嘅番薯一次过。咁你覺得減唔減到肥呢？ 個肚都好滯啊！ 係啦，咁甚至乎，譬如我都聽過啲人誇張到係你煲咗碗飯之後擺入雪櫃雪四個鐘頭，拎翻出嚟唔加熱，就照食。咁點解會減到肥呢？係因為你唔想食碗飯咯，就唔係嗰碗飯個升糖指數高定低。咁所以我唔反對大家減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咧，去即係令到個血糖延緩升幅啦。咁另外當然你個 GI 即係食物係 GI 比較低嘅時候咧，你嗰個胰島素分泌會少啲，咁可能令到個身體會容易啲用咗我哋嘅脂肪做熱量啦。咁我唔反對嘅。咁當然大部分高纖維嘅食物，即係譬如紅米啊、糙米啊，甚至乎我哋成日講嘅豆類啦，即係紅腰豆。啊，鹰嘴豆啊，脱脂奶、低脂奶、果仁呢啲都系全部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嚟嘅，咁你都可以日常拣多啲。咁但系系咪净系拣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就可以 achieve 到嗰个体重控制呢？就未必啦。 嗱，咁坊间仲有嗰啲减肥嘅方法咧，就系、是、好似呢啲，即系由来已久都。沿用至今啊，就系嗰啲代餐啊， 系啊，而家可能有机会你会上网见到好多，因为 summer 之前咧，通常夏天之前，无论喺 IG 啊，即系边度买到上网买到咧，呢啲就会涌晒出嚟。 哇，其实即系咁样样，面临咁多五花八门，即系点样拣咧吓？ 咁其实好多嘢啊，代餐咧，我咁个心态啦，本身咧，如果医疗去睇咧，其实代餐咧系真系 for 啲即系肥胖率好高嘅人嘅，即系譬如可能 BMI 去到30以上嘅人咧，我哋都会用呢个方法嘅。咁甚至乎如果个人本身，体质指数是高过27，他本身是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血压高，即是要急不及待要去控制体重呢，我们在医疗上面都是会用这个代餐的。但是呢最弊就是现在是人都走去喝这些 代餐。 是啊，还有你看到呢街上面有些妹妹很瘦啊，或者可能同事或者同事的姑娘 都还是说要吃代餐。 是啦，那就说啊，有韩国牌子啦，有日本牌子啦，现在又说即可能香港有代理某某牌子啦，那其实就很多时候都会出呢啲嘅方法，咁我哋为之代餐系乜嘢咧？其实只不过用一包嘅类似营养奶嘅嘢啦，甚至乎一杯饮品啦，甚至乎一个汤咧，去代咗你平时嘅一餐。咁 achieve 到乜嘢咧？就系、是、希望个热量摄取咧去到一个比较即系、就是、我哋叫非常低热量嘅饮食方法，即、就、系、是、我哋讲紧 very low calorie diet。即系平时我哋女仔平时我哋叫啲人食1000卡路里啦，咁但系如果你用代餐嘅话咧，分分钟咧系可以去到800嘅， 系 系啦。咁变咗你谂下，你食1500，但系你食咗代餐之后，你可以去到800卡路里嘅，咁其实就。唔使我講都知道，因為個熱量太少嘅關係，所以就會減到肥啊咁樣咯，係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因為市面上太多唔同種類嘅代餐啦，咁亦都有啲熱量好低啦，有啲有好多代糖啦，咁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會教你揀代餐嘅一個守則啦。但要記住，因為咧其實如果喺醫療人員個角度去睇咧，如果食代餐咧，其實最好都係短期用啦，咁就唔可以太長期。 所謂短期短到 係。是啊，大部分我都建议啲人如果真係跟用代餐减肥可能3至6个月啦、 哦。 最长3至6个月啦。咁如果真係破啲比较肥嘅人呢係真係有用嘅。即係无论你係一日食一包或者两包都好呢，咁嗰个体重呢係有机会喺3至6个月内呢减到8至10%。 不哇。3至6个月，当你想想你餐餐都是喝奶的，其实都很闷。 是啊，会很辛苦。还有我经常讲笑跟你客人讲，这些产品通常是做给 外國人飲嘅，因為佢哋飲好多奶啊、奶色啊，即係皮士多啤梨味啊、香蕉味。嗯、但我哋香港人就真係唔係好中意跟飲咁多奶，咁變咗可能有程度上佢哋有少少。即係嗰段時間啊 ，OK 啦，我試一下啦， 試一下嗱，你頭嗰幾餐，誒好幾好味喎、 啊， 你會咁 係啊？ 整下整下，你已經開始覺得好乏味啊！ 係啊，咁我唔介意啲人試嘅，講真，即係有啲人真係減咗肥好耐，又跟唔到，或者可能環境因素，又可能即係出街冇嘢食啊，或者可能減唔到啊，或者諸如此類，咁我哋都會有機會咧 recommend 代餐。咁短期我諗三至六個月內啦。咁當你都係嗰樣嘢啦，即係你三個月六個月內你 achieve 到你個體重控制，譬如你減咗10%。咦，你輕咗咯，你個人又舒服咗咯，咁你就下一步咧就係有嗰樣嘢啦，即係亦都冇乜特別可以建議嘅，就係、是、一定要做翻啲運動啦。咁同埋你唔可以一世食代餐噶嘛，即係你唔可以一世食到80歲都係食代餐。咁所以其實又唔係唔可行嘅。代餐嘅好處係咩咧？簡單直接，即係意思我唔使諗啦。我 lunch 唔使帶飯，我 lunch 唔使買飯，我即係個餐我唔使安排，我淨係飲嗰杯嘢，快靚正。咁如果for啲係唔想諗啊，慳時慳力啊，或者可能我飲完杯代餐都覺得飽嘅人，又唔介意飲奶嘅，或者可能飲湯嘅，咁呢啲就係啲快靚正嘅方法咯。咁但係預期個弊處就係你之後點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 你講嘅。當我哋去翻啊，去到你個目標咯，跟住你係咪再繼續沿用嗰個方法咧？係 啦， 定係用另外？一啲去翻可能以前啲方法，又食少啲咧，咁又未必系你所想象到。 系啊，咁甚至乎咧，有啲代餐咧，嗰啲味道好单一噶嘛，即系咪哦？我呢排饮开朱古力味，咁之后听日饮咖啡味，后日就饮下蘑菇味。 嗰啲可以转噶嘛？ 都可以嘅，即系每个品牌都有佢同唔同嘅味道嘅。咁所以咧，你拣嘅时候咧，就要拣一个你中意嘅味道。咁呢个都可以令到你冇咁抗拒啦。咁另外都要拣咧个热量咧唔可以太低嘅，因为我见到而家市面上有啲代餐咧热量太低，咁低到咧根本你饮完之后你都唔会觉得。饱嘅 系， 咁但系你买咗翻嚟，你冇理由话自己唔饱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唔系，即系饱嘅 ，OK 啦。 但系其实你成日都饿住， 系啊，咁成日都饿住，咁其实可能某程度上呢个咁低卡路里嘅饮食方法未必系咁容易去跟咯。 嗱，如果呢啲方法咧，你系喺冬天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够添啊。 系啊， 冬天你要更加多能量咯，嗬。 系讲得啱啊，钱，因为咧。夏天是容易啲跟嘅，因為夏天是熱，即係個胃口冇咁好啦。咁你嗰杯奶昔可能是凍嘅咧，咁啊仲開心啲，因為落凍噶嘛。咁有啲甚至乎有啲品牌咧就會幫你溝埋啲生果落去，叫你去佢間嘢度就飲完就算。咁你覺得啊好喎，啲人幫我搞埋喎，之後又有生果喎，幾健康。咁夏天是容易啲嘅，但如果你冬天走去飲一杯凍嘅奶昔咧， 係啊， 我都我聽到都打冷 震。係啦，咁跟住同埋你即係你天氣凍咧，你唔夠去抵禦嗰個寒冷 啊。系啊，咁所以我都系有个弊病喺度啦。咁另外咧，如果拣代餐嘅时候咧，我会提大家咧拣啲比较高蛋白质嘅。 系， 咁就每一个代餐个份量，即系每份希望都会有10至25克嘅蛋白质。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减肥期间，你一定要保持翻你个蛋白质。咁一来饱感长啲啦，咁二来你个肌肉保护咧就会好啲。咁如果你真系拣嘅话咧，除咗唔可以拣得太低卡路里咧，你都要 make sure 翻个蛋白质系要足够嘅。咁同埋而家咧市面上有啲代餐咧系。咸味嘅，即系汤咁样嘅。咁我哋发觉咧，嗰啲咸味嘅代餐咧，有部分咧个钠质咧系好高嘅。 咦，咁又唔得喎？ 系啊，咁所以而家除咗睇热量、睇蛋白质之外咧，如果你有机会拣到有咸味，即系鸡汤味啊、咩蘑菇味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味道，番茄味啊咁样咧，你都要留意一下个产品本身个钠质高唔高。咁如果钠质太高咧，当然又会影响我哋嘅血压啊咁样咯。咁我唔反对嘅，咁但系我觉得系。要揀一個中意嘅味道啦，咁同埋如果真係跟嘅話，可能最多都係跟3至6個月。咁同埋另外就係記得食代餐唔代表唔做運動，咁所以咧，你食代餐做減肥嘅情況之下咧，你都要考慮點樣去融入你嘅運動。 係啊，嗱，除咗運動，亦都要保持心境愉快啦。有時你即係覺得原來減得好辛苦咧，可能都會影響你嘅情緒啊。 係啊， 喺度捱緊嘅時候咧，可能個效果都冇。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喺度諗咧，即係譬如啲客人翻嚟話啊，要跟呢樣跟嗰樣，我成日都諗，咦，我得唔得嘅咧？我谂够，永远都系咁谂。 系啦，咁啊，差唔多临尾嘅时候啦，我哋都讲咗咁多呢个话题啦。减肥咧就系真系好个人嘅，亦都可能系觉得减极都唔够嘅。 系， 咁呢个咧当然系你有你嘅自由去做，不过自由当中咧都要听翻一个忠告啊。 系， 我哋点样去一个健康啲嘅减肥嘅方法？ 系，咁当然最好揾翻个营养师啦，帮你辅助下啦。咁因为其实依家咧太多唔同嘅减肥方法，或者太多唔同嘅减肥产品，咁亦都太多饮食嘅信息出咗嚟，我哋有阵时都即系。拆解唔曬啦，咁所以如果可以有個個人嘅營養師跟住你咧，就知道你個個人嘅生活習慣啊、飲食習慣啊、身體啊、食緊咩藥啊、做緊咩運動啊，咁變咗幫你做一個個人嘅飲食嘅 方法咧，对嗰个体重控制嘅持久度咧系会长啲嘅。咁、当然你话我唔使啦，我自己试下先啦咁样。咁第一样嘢咧，如果拣一个减肥方法之前咧，你要考虑究竟嗰个减肥方法系咪有科学根据？因为我头先初讲嘅时候，都系觉得你唔觉得个减肥方法系净系即系讲出嚟，其实后面好多背后嘅科学嘅原理啊咁样啦。咁另外会唔会个减肥方法令到你有营养不良嘅状态啦？咁另外会唔会有副作用啦？咁如果嗰个减肥方法系好唔舒服嘅，你减完之后就有一个身体状态系唔好嘅，咁你就要考虑要停啦。咁、另外可唔可以可行性啦？即系 practical 啊，即系我餐餐都要出街食嘅，但系你会唔会拎包代餐出嚟？人哋食紧锯扒嗰阵时候，你要冲杯代餐咧，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咁你要考虑下你个可行性啦。咁另外持久性啦，会唔会反弹啦？咁另外有冇啲减肥产品系好贵嘅，或者食物系好贵嘅，你能唔能 afford 到啦？即系譬如出面有好多減肥療程㗎，咁有都好多減肥嘅產品啦。咁、甚至乎你食肉啊，即係譬如你當我揀一個高蛋白質飲食，其實肉類係貴過食五谷類，咁呢個經濟能力你又負唔負擔到咧？咁呢個都係一個考慮啦。咁另外頭先我講話融唔融入到你個生活習慣裏面，即係譬如同屋企人啊去旅行啊，甚至乎都話老公請你去食 fine dining，你話唔去啊，我斷食緊啊，拜拜。咁呢啲係咪影響咗自己生活咧？咁呢個你要考慮啦。咁另外食物文化上面啦，另外有冇提你做運動啦？甚至乎你試過之後，如果失敗咗，咁點咧？ 失敗再嚟過， 係啦。咁當然你可以嘅。咁我都有提過話，如果你一個係減肥經驗好豐富嘅人，你呢十年八年都係跌完升翻、跌完升翻、跌完升翻嘅人咧，唔該你諗下啦。其實可能你減肥方法係唔啱嘅。咁所以可能時候你都要諗翻啊，究竟係咪應該揾翻一個專業人士去同你傾下，即係有啲咩方法你可以可行啲咧？ 我覺得係啱嘅，起碼專家嚟噶嘛，你揾個專業人士，咁你就唔使行咁多冤枉路啊。 係啊，會同埋你揀過一個曾經減過肥嘅營養師，可能係好啲。因为嗰个营养师会 understand 多啲，原来减肥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咁样啦。咁 anyway 呢个我自己个人意见啫。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减肥唔系净系为咗夏天去着件比肩嚟嘅，即系我觉得减肥系一个人生嘅一路要做嘅嘢。咁同埋体重控制咧系对健康系有帮助嘅。 系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嘅人生吓，有一个健康嘅体魄。咁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咧我哋要再讲另外一啲题目啦， 好。 OK， 下个星期四见，拜拜。 Okay, bye bye。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这个星期日就母亲节了。听这首歌呢就直情好像是母亲节的饮歌啊。

的外佣曾经参与深水埗一个聚会，聚会其中三个人又曾经同早前由迪拜返港的男人同埋佢女性朋友参加一个聚会。有专家话要加快追踪，切断第二、第三代传播。一阵听下。 正被羁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他爸爸早前是去世，他向惩教署申请外出奔丧，惩教署就以保安理由拒绝，并且提出可以以视像的方式给胡志伟看爸爸的丧礼。胡志伟团队就说他对此是感到痛彻心扉，有建制派就说理解署方的安排。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財政預算案建議每人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為了加快接種疫苗，打了針的市民可以額外加多3000元。財經及庫務局說暫時不適宜討論，但派發的方式可以有微調空間，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著名廣播人李我是辭世，享年99歲。他創作的天空小說系列廣播劇是他的成名作。广播界形容李我的技巧是高超，不需要剧本都能够自编自导自讲，而且能够一个人声演多个角色。稍后会同大家回顾李我的一生。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能够在28日内筹组新内阁，可能又要在短期内再次举行大选。留意环看天下的报道。 不少人都是注重外表和发型，一见到有镜的话就忍不住照一下自己的样子。